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要说一个您熟悉的披萨品牌棒约翰，因为其创始人 CEO 出现了种族歧视的不当言论，不光是自己辞职，还使得公司股价严重受挫。眼下在棒约翰，这位前任 CEO 的图像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在加拿大，人们对于纹身或者穿孔这样的身体艺术的观念正出现着很大的一个改变。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联合国关于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倡议，让速度再慢一点，就可以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来自美国的连锁披萨品牌棒约翰，如今呢，在中国也开了不少分店。棒约翰是全球三大披萨品牌之一，按照销售额计算的话，它是美国第三大披萨连锁店，仅次于达美乐和必胜客。它的店铺呢，遍及拉丁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但是最近，棒约翰惹了一个麻烦。棒约翰的创始人兼 CEO 董事长约翰·施纳特最近因为不当的种族歧视言论遭到舆论广泛抨击而被迫辞职。眼下公司正在紧急物色一位新的董事长来接替他的责任。这位创始人为棒约翰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在最近的经营业务当中呢，他因为发表各种不当言论，引来了一个大嘴约翰的绰号，也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新闻。 此前，施纳特承认在今年5月该公司的一次电话培训会议期间使用了令人反感的种族歧视语言表达，并因此遭到外界批评。为此，他发表道歉声明并宣布辞职。棒约翰在声明中称，公司谴责任何种族歧视言论，公司独立董事已接受施纳特的辞职申请，将在未来几周内任命一位新董事长。由于施纳特是棒约翰的创始人兼形象代言人，他手拿披萨的头像曾是公司一系列营销活动的标志。目前，棒约翰董事会宣布撤除棒约翰披萨外卖车上施纳特的大幅海报，以及部分地区印有他头像的披萨外送盒子。棒约翰后厨的披萨烤炉上也不再使用施纳特的签名，替换成蔬菜和奶酪饭的图片。施纳特曾多次因为不当言论令棒约翰陷入风波。众所周知，棒约翰曾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官方赞助商。2017年，施纳特曾公开指责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收视率下降，导致棒约翰销售业绩不佳，由此引发舆论批评。此后，棒约翰与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宣布中断双方合作关系。一些餐饮咨询公司表示，棒约翰业绩下滑其实是营销策略出现问题，全球外卖业务的蓬勃发展削弱了棒约翰的竞争力。 听了这个报道之后，您可能会寻思，那么创始人兼 CEO 施纳特到底在公司说了些什么样的不当言论呢？据美国媒体报道，他在和一个媒体机构的电话中呢，针对少数群体发出了种族歧视的言论。施纳特在1984年创办了棒约翰披萨连锁公司，他是公司最大的股东，持股近30%。同时，他也是公司最为有名的形象代言人，在棒约翰的诸多产品中，都以他的头像手捧一张大圆披萨作为了招牌。不过现在呢，这个招牌已经被紧急撤下了。如果大家最近去了这个餐厅的话，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变化。 世界变化快， 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轻松的话题，聊聊美甲行业里的一个新设备。美甲被称为是指甲上的艺术，小小方寸的一块指甲当中，就会有美甲师呢，不光涂上颜色，甚至可以画出各种造型。但是为了能够让颜料更快的干呢，一般来说是要求顾客把手放在紫外线下，然后来进行烘烤。长此以往，紫外线对身体是有伤害的。现在美国的商家呢，研发了一种新的方法，既可以让指甲油快速烘干，同时还能减少对身体的损害。我们来听报道。 数据显示，2017年消费者在美甲服务上的花费约为58亿美元，而指甲油的销售额接近8亿美元。但据美联社报道，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在使用凝胶美甲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凝固甲油胶的目的，要使用到紫外线灯来照射双手，这会对人体造成不小的伤害。 The problem with that, and what studies are showing, is that the cumulative damage from the ultraviolet lights in the lamps has the potential to cause DNA damage, which leads to premature aging and possibly cancer. 为了减少伤害，美国的一些美甲店选择使用 LED 灯，它能缩短105秒的照射时间，并推荐了一款特殊手套来保护客人的手部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还有店家使用一种叫做闪粉美甲的产品，纯天然且干得快，没有化学物质和紫外线灯照射。 The adhesive that's brushed onto your nails that the powder sticks to actually has vitamins and minerals in it to promote nail growth. The UV lights that are typically used in gel are not used in the powder process. 美甲或者说纹身呢，都属于是身体的艺术。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来说说纹身的变化。我们对于纹身啊、穿孔啊这类的印象呢，可能最早的是来自于一些对于原始部族的描绘。但是呢，在都市生活里，开始不断的有人往自己身上纹身啊、穿孔。不过呢，保守舆论认为呢，这是一种大逆不道，或者说呢，是并非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普遍审美。但是现在恐怕接受度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一个小纹身呢，甚至被认为是非常雅致的。好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来听听在那里人们对于纹身穿孔观念的变化。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纹身穿孔正在渐渐地进入主流，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被视为是一种人体艺术。但是如果是一位医生有纹身，人们会怎么看呢？如果你的医生有纹身，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信任他们，继续让他们给你看病呢？上个星期在急诊医学杂志上，美国的6名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对于有纹身的医生，现在绝大多数患者都不会在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圣鲁克大学健康系的斯坦科维奇是撰写这个研究报告的6位作者之一。他说，长期以来，医生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定。已经有过医生因为自己有明显的纹身或者穿孔而陷入麻烦的。然而根据他们的最新研究，在现在这个时代，医生有纹身没纹身不会给患者对他们专业能力的评判带来变化。在这项研究中，斯坦科维奇和他的同事们在为期9个月的时间里对924名成年人患者进行了调查。研究人员们选择了一些医生，有的人身体上带有明显的纹身或者穿孔，有的则没有。然后研究人员要求患者们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你对医生的能力、专业性、关怀程度、可靠性等方面的看法。让研究人员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患者们并没有对那些有着明显的纹身或者穿孔的医生抱负面的看法。相反，医生是否和蔼可亲、面带微笑，以及医生的整体外观是否整洁，对患者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要说年轻人普遍接受纹身没什么稀奇的， 但斯坦科维奇表示，最让他惊讶的是不同年龄组的人对有纹身的医生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异。他说，在我们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有位医生有很多的纹身，一位老年患者居然说，哎呀，我可真喜欢你的纹身。他说，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老年的患者也非常容易接受那些有纹身的医生。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有纹身的医生以及治疗师，患者们不但不反感，反而可能会觉得更舒服、更亲切，觉得这样的医护人员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对他们可能产生更多的共鸣。多纳修是美国洛杉矶市的一位持牌性治疗师，他毕业于临床心理学系，在他的身体上有大约20处纹身，他的两条胳膊上全是纹身。他表示，我的患者们对我往往更加信任，他们信任我给出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我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活得更真实。对于上个星期新发布的上述研究，多纳修表示他非常高兴。他说，总算是出来了一项这样的研究，能够显示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工作能力、智力水平跟他的身体上有没有纹身或者穿孔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说，我在 Instagram 账号上把自己标签为纹身医生，往往有时会反弹出一些信息说有纹身的医生不是医生，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我将会继续使用纹身医生这样的标签。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非洲。很久很久以前，在地理书上曾经看到过，在非洲有一种独特的树，叫做猴面包树，枝头挂满了像面包一样的果实，把这些果子摘下来，用篝火一烤，它会变得像面包一样的松软香甜。很长以来呢，人们一直幻想着能够吃到这种神奇的果子。现在，在欧美一些国家，真的有公司把猴面包树的果实用于了酸奶、粥或者是冰沙的制作当中，而且呢，据说是销量很好，因为富含各种维生素以及钙。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非洲肯尼亚的一个村庄里，当地的农民呢，就是收割猴面包树，然后通过一个互联网的商务公司，卖给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企业来制作相关的产品。好，来听报道。 这个小伙名叫塔罗，来自塞内加尔南部的卡萨芒斯地区，此时他正在猴面包树上进行采摘。他从15岁开始就从事这一工作，近年来随着一个可以直接交易的小型商业网络的形成，塔罗的生意红火了起来。通过这种新型商业模式，一家主要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经营的小公司以每袋18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塔罗的果实，是几年前他在当地中间商那里售价的2倍多。每年都有数百吨的猴面包树果实被运往非洲各地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工厂进行加工。今年1月，一家英国酸奶制造商推出了一款猴面包树果实口味的酸奶，在英国最大的超市出售。同样在今年，美国连锁超市好事多引进了一款含有猴面包树果实的早餐。可口可乐旗下的果汁品牌则在2016年就推出猴面包树果实口味的冰沙。不断增长的需求给猴面包树果农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根据非洲猴面包树联盟的数据，猴面包树果实的出口量从2013年的50吨增加到了2017年的450吨。 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000吨，每年需要大约500个航运集装箱，成为一个规模达4亿美元的产业。 刚才的采访中，当地的村民说，他们因为是直接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呢进行交易，因此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他们比过去赚的要多了。那么真实的猴面包树，猴面包的果实是什么样，什么味道呢？其实猴面包树的果实不能用火烤来吃，而是当做饮料。比如说在非洲一些国家呢，就直接卖猴面包树给客人，撬开果皮，里面塞满的是一粒粒像海绵一样的种子。猴面包树的英文名字叫做 baobab， 意思就是多籽儿之树。这些籽儿呢，取出来以后放进嘴巴里一嚼，是极其酸的一种感觉。晒干以后磨成粉，便可以作为食品的原料加进各种物质当中。那前面节目里所说的加入酸奶中、粥里面或者沙冰里面呢，想必呢是给食物增添了一种酸的感觉。最后想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别把猴面包树和面包树搞混了。真实的面包树呢是分布在印度、菲律宾、太平洋群岛上，这种植物属于是三科类植物，像是一个缩小版的菠萝蜜，里面是真的富含淀粉，可以通过蒸、煮、烤等方式做成美味的菜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我们一起来关注联合国所倡导的全球道路安全相关主题活动。在当今世界，除了天灾之外，道路交通死亡和伤害给个体和社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每年可以为全球经济造成大约是 1.85 万亿美元的负担。而每年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大约有125万人遇难，其中5000多万人受伤，通常伤情都比较严重，这也使得解决道路安全问题成为当今社会最迫切的挑战。曾经驰骋在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法拉利总裁让托德先生是联合国的道路安全交通大使，虽然他在职业生涯中从事的是关于赛车的工作，比拼的是激情和速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呢，他却是安全驾驶最热心的倡导者。他一再在全球多个场合倡导降速降速，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行车中速度稍微慢一点，便可以避免很多悲剧。我们来听报道。 每年道路交通事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该数字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达到5%，约合1000亿美元，并同时给卫生医疗系统带来沉重负担。联合国秘书长、道路安全特使、现任国际汽车联合会主席让托德表示，道路交通伤害是一个必须得到各国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严重问题，多年来它一直受到忽视，联合国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的道路使用者。 1.3 million people die every year on the roads， 每年约130万人的生命因道路交通碰撞而提前结束，3000万到5000万人遭受非致命伤害，其中许多人因此终身残疾，对受害者家庭、社会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联合国宣布2011年至2020年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的计划十分必要，目的是要到2020年将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减少一半。不幸的是这些目标无法实现，但好的方面是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已经被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目标三中的第六项，到2020年全球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减半，以及目标11中的第二项，到2030年向所有人提供全面无障碍负担得起的可持续的运输系统。 联合国数据显示 90% 以上道路交通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的车辆仅占全世界总量的 54%。 在道路安全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势。 It's a huge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is happen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ompared to what is happening.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90%的受害者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在过去40年当中，受害者人数减少了5倍，车辆数量增长了3倍。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趋势是受害者人数每年都在持续增加。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到2030年，全球将有200万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8000万人受伤。因此，中低收入国家将道路安全问题视为优先事项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也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比如通过教育、执行规章、提高车辆质量和道路基础设施以及事故后护理。我的建议很简单，系上安全带，戴上头盔，避免高速行驶，这样做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受害者人数减少一半。 错德表示，扩大公共交通系统是提高道路安全的方式之一，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目标还远未得到实现。 So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at we were mentioning earlier, I mean it'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1中的第二项旨在实现全民公共交通系统，然而这一目标还未能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公共交通系统，人们只能乘坐不安全的交通工具出行，没有安全带等任何安全措施。还有一家四口挤在一辆摩托车上也不戴头盔，这样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努力，让全民都能获得公共交通工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1中的第二项具体目标。 You have families traveling of little moped. 托德说，非洲区域的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最高，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也更容易卷入道路交通事故。因此，他呼吁所有国家加入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 I mean, clearly, the safest region i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很明显，最安全的地区是欧洲，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的加拿大和亚洲的日本等国家。最危险的地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等许多国家，那里发生了很多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故。举个例子，同样的车，你在纽约或日内瓦买和你在哥伦比亚或尼日利亚买，它的安全措施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看上去是一样的，但其实十分不同。因此，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改变的领域。因此，我们需要一套安全标准和车辆标准。我们正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共同努力，呼吁全球各国实施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目前有许多中低收入国家还没有实施公约规定，或只实施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In Geneva, I mean the safety measures. 交通事故现已成为全球15岁至29岁年轻人群的头号杀手，平均每天有超过500名儿童死于道路事故。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交通事故的危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秘书长道路安全特使办公室等机构从10年前开始举办全球道路安全电影节，旨在利用极富视觉冲击力和创造力的影像作为新的载体，呼吁公众关注日趋严重的道路交通伤害问题。 We made a very inspiring movie with a... 我们与李克贝松一起拍摄了一部富有启示意义的电影，反映了孩子们在过马路时所面临的困境。因为学校前面的马路没有限速设备，没有人行横道线，因此孩子们上学时经历了可怕的体验，这是急需得到解决的问题。 Speed control and speed limitation。 今年72岁的托德可谓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与迈克尔·舒马赫和罗斯·布朗组成了一级方程式赛车的铁三角，引领法拉利车队总共赢得了98场比赛和13个世界冠军。其中从1999年至2004年，法拉利连续6年蝉联制造商冠军。2015年，托德被首次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道路安全特使。 I will say discipline.You know, in life, discipline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if you want to. 我想说，自律。在生活中，如果你想取得成绩，你必须自律。对我来说，赛车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实验。当你看到赛车安全领域取得进展或得到提高时，你真的会十分激动。比如对赛车手和观众以及设备提供保护等。而且我们还启动了新的倡议，在全球各大城市推动使用电动车，以保护环境。